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敲门。爸爸妈咪去咗边度啊？六岁大嘅仔拉住我件衫，擘大双眼，好奇咁走同问紧我。佢咁样一问，让我突然之间就感觉到非常之悲伤啦。你阿妈去咗个好远嘅地方，佢话等你变成一个好有礼貌嘅细路咗之后，佢就会翻嚟睇你噶啦。我仲系呃咗佢，咁样点样先至系一个非常有礼貌嘅细路仔啊？佢遮住个头望住我讲：比如讲，见到人会主动打招呼啦，会主动对你问好啦，保持微笑，经常讲唔该、多谢、麻烦晒，仲有入到你屋企要先敲门之类嘅嘢啦。你知唔知啊？讲完之后，我就摸一摸佢个头啦。知道啦。讲完之后，佢就高高兴兴咁跑走咗啦。我本来以为个仔只有好奇啫，但系冇谂到嘅系，从此之后嘅佢就变得非常之乖，非常之有礼貌啦。每日去到幼儿园，佢都会主动同啲老师同埋同学问好，面上个微笑从来都冇消失过。喺屋企嗰时，虽然我房门系开住嘅，但系佢都会先敲敲门，然后问我可唔可以入去。等到我答应咗之后，佢先会入嚟嘅。呢阵时嘅佢，我觉得十分之可爱。我真系希望佢可以一直咁保持落去，唔受单亲家庭嘅影响，唔会成为一个孤僻嘅人。嗰日加班好夜先至翻到屋企，我开门弯腰除咗鞋之后，抬头一睇，个仔就企喺我开咗门嘅房间门口嗰度望来望去，然后佢敲咗敲门。我失声笑咗笑，个仔点解咁得意噶？我房间里边根本冇人，佢敲俾边个听啊？然而房间里边就好似有人同意佢入去咁，个仔点咗点头。就走入去，再都冇出过嚟了。